阳飘落下来，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。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，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，眼泪浸透今夜落花一样掉了下来，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。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，至少我们之间曾经交叉过，就像站在烈日骄阳那桥上，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。